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哎，休息翻嚟啊！ 飲咗啖靚茶，真係精神好多， 精神百倍啊！雖然平時我中意飲咖啡，原來茶都有一種好提神，尤其啊，今日星期六啦，攰攰地飲杯茶睇提神。好，咁咪後啦，我哋即係就講咗好多咧茶嘅文化。我哋繼續我哋嘅茶之旅啊！ 見唔見到我同 Joyce 拎住嘅茶具都好大嘅對比咧？ 依個平時大家都會可能喺酒樓都會見過嘅依類比較 依個茶盅咧，其實依個茶盅係好多用途嘅，你可以拎住佢咁樣，好似嗰啲清朝嗰啲格格咁樣喺度飲茶啦， 手指滴起佢咁樣 喺度飲啲好靚嘅普洱茶啦，亦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好簡單，攞一個咁樣嘅杯嚟到飲一個日本煎茶，其實好簡單，好多元化嘅飲茶係。 OK， 好啦， 好，我哋繼續嚇。 咁咧，其實頭先講咗飲茶，其實係好多元化，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嘅喜好。咁我哋翻去台灣咧，咁其實大家就可以體驗到，其實我哋翻頭先嗰張相，係啦，頭先見到我哋喺茶園嘅時候，未話好嚴謹咁樣去到評一隻茶嘅，咁我哋攞翻去平地啦，喺翻台北市，佢哋飲茶咧可以係好簡單一個盤，但係好精緻嘅喎，佢每樣嘢都係名家嘅作品嚟嘅 ，signature 嚟嘅呢 個呢個茶盤咧，我諗真係裏邊每一樣嘢都係有簽名嘅。 OK， 係啦，咁同埋佢哋都對自己嘅茶係好講究嘅，咁就唔會話淨係專注喺個茶具嗰度，就唔會話個茶就好渣咁樣啦。咁我哋再去下一張咧，咁就見到。依、这個咧就係將個焦點放咗喺甜品嗰度。 我見到一個冰淇淋喎， 係啊， 個抹茶冰淇淋喎， 佢成個 tea set 嚟嘅。咁其實 呢個都係台灣。 呢、这個就翻上去貓空啦。 哦，你貓空啦，貓上高啦， 都係台北嘅。我哋而家都仲喺台北嘅。 嗱，我以為係牛排嚟，我見到，我咦，原來係雪糕。 佢係一個雪糕，然之後有一啲 cake set 啊，然之後有個 macaron 咁樣。咁可能大家 女孩子即 係係啦， 一定係寫。手上面 大家會不會忽略了左手邊那杯茶呢？ 真的沒留意，因為中間那個冰淇淋太吸引了，跟住佢又有啲蛋糕啊，即係搶咗 full 添。原來個主角是左手邊有杯白色嘅。紙杯 對於我嚟講係主角，但其實對於一大部分嘅人嚟講，中間嗰個冰淇淋先係主角。 冇錯冇錯。 依間 擺位問題可能。 依間茶館其實我都幾即係我可能俾佢呃咗入去啦，因為佢出邊。好精緻嘅，然之後門口有個大電視，喺度講個製茶師點樣好用心去到做啲茶，跟住哇好感動，即刻入去試下先，咁就叫咗一個佢最簡單嘅 tea set 啦。 係， 哇好 真 係 tea set， 失望，竟然用個紙杯俾我， 完全我 仲要個茶包嚟嘅， 我以為依杯係杯熱茶嚟嘅，咁跟住話啊依個你俾依個係咪擺錯相啦？原來依個即係真係有少少個擺盤完全錯曬位喎。 不過其實都。之後我都有同個老闆傾偈嘅，咁佢就實依即係佢都有少少唔好意思啦，因為佢以為我即係依個遊客，咁就去到純粹係想食個 tea 咁樣啦。因為原來真係識飲茶嘅人去到唔係叫 tea set 嘅，去到就係真係叫嗰啲茗茶嗰啲噶啦。咁但係其實佢依個做法我事後了解翻，其實都幾欣賞，因為佢依個雖然係茶包，雖然係用一個我哋平時用嚟飲咖啡嘅紙杯嚟飲茶，但佢依個茶飲落真係幾好飲噶喎。 OK， 係都係佢哋當地一個好出名嘅鐵觀音嚟嘅，但係飲落完全唔會覺得苦澀，同埋一般茶包我哋浸好耐好耐會好苦噶嘛，但係唔會咯。所以我覺得。原來佢係想透過依個咁親民嘅包裝嚟到推介佢哋好嘅茶俾年輕人， 即係咁樣真係 係啦，咁所以出翻去我都好滿足嘅。 OK， 我初時都俾依個嘅擺盤都少少 O 咗嘴，見到好似 fast food shop 咁樣快餐店咁嘅，好能另有文章嘅。 係啦， 好，我睇下。 我哋再搭高鐵去到台中啦。 我台中，哎，見到咁靚啦， 即刻有另一番景象咧。係 啦，文青嚟嘅。 呢個就已經超出咗文青嘅範疇，佢係一個一個文豪嘅一個好，即係好似一個。以前古舊的茶居咁樣啦，但佢好得意，佢有成個祠堂喺裏邊，然之後佢就好多商房啊，一張張茶台咧，咁就圍住依個祠堂咁樣去到飲茶嘅。 喺台中邊度啊？依位置？ 依個喺台中嘅市中心嘅啫。 市中心，即係我哋如果由台北，我哋搭高鐵或者搭火車， 其實 都 OK 好近高鐵站嘅啫。台中嘅交通都算幾方便 的。OK 嘅，就台北就算搭高鐵都係幾個站到嘛，都方便嘅。係 啦。 OK， 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有幾日時間台北、台中，其實搭高鐵去試下不同地方的茶都 OK 嘅。哇，依、這個好靚喎，依、這個地方。係 啊，咁我哋再去下一張咧。咁呢個就正正係喺台中嘅市中心，佢係喺台中嘅歌劇院裏邊嘅。 哦，出名嘅喎、哦。 出名噶， 台中歌劇院非常出名喎，係、 啊、 一個景點嚟 嘅，一個好靚好靚嘅建築，好新穎嘅建築。但係咧，佢就依一個茶館咧，係好有心思咁樣，用咗一個窗邊嚟到做一啲鋪咗啲榻榻米，咁就俾啲人可以坐喺度望住出邊一大笪草地。雖然佢對面全部高樓大廈，因為佢喺正台中市嘅市中心， 係我知道。 咁但係咧，佢其實都睇到一個好優雅嘅氛圍，就係鬧市之中嘅一個好恬靜嘅一個空間。 呢個地方其實幾多香港人，如果去台中都會去即係去經過，就係、是、個劇院。原來喺劇院裏邊啊，佢有個茶室嘅，係 啦， 都幾容易嘅，係 啦。 哦，咁我下次去我就入。 我哋可以睇下一張啦，佢除咗呢啲靠窗比較簡單嘅位置咧，佢中間有一個真係哇！好似一個表演嘅壇咁樣，咁佢其實依個係賣嘢嘅地方嚟嘅，因為喺台中依個劇院嘅地下嗰一層咧，其實係有好多文創嘅小店喺度擺檔嘅，咁依個就係剛剛嗰間茶館，佢就將一啲佢哋。好日常嘅茶嘅器物，咁就放咗喺依間好精緻自己搭出嚟嘅一個茶棚裏邊啦。咁其實即係你睇落去唔會話好多嘢，好好混雜，但係實一即係睇落去係一個好現代化啦。唔會話我哋飲茶就諗起啲好老土嘅器具啊，或者係好老土嘅環境啦。其實你想象一下喺依個咁現代化。咁啊，新穎嘅地方裏邊飲茶都係一番享受嚟嘅。 哇！即係台灣人好識得喺嗰、那個 係啊 個氛圍上邊或者個擺設方面咧，能夠提升飲茶嗰種嘅態度。 我哋再去下一張啦，依、這個就我哋翻去台北嗰邊。咁呢個就係喺永康街，永康街大家都成日都會去食依、這個 牛肉面啊！原來永康街除牛肉面之外，仲有其他嘢睇 嘅 噃。 永康街其實我每次去台灣都必去嘅，因為除咗永康街係好出名食嘢嘅地方咧，其實佢成條街都係聚集咗好多好特色嘅茶館嘅。依一間就其中一間，咁佢就你落到地下室咧，就有一個叫做曲水流霜嘅一個。茶席的佈置啦，咁佢有茶會的時候，你見到那些九曲十三彎咧，就會裝了水嘅。 哦， 然之後 okay. 茶師就坐在正中間泡完茶，佢就放啲杯咁樣慢慢漂浮去你嗰個位置，好似回轉壽司咁。 我又回轉壽司嚟嘅喎。 係啊，好有趣啊！ 哇，好迷幻得嚟，有少少。 即係成件事，佢其實係模仿緊以前啲古人喺河邊啊，喺江邊嗰度好燒水煮茶咁樣，好有詩意。但係佢就將佢放喺一個哇有 LED 燈啊，跟住又有即係佢又有好多好現代化、好新穎嘅 projection 啊，咁樣喺啲 lighting 啊，你見到其實好一個好新舊交錯嘅氛圍。 我呢個真 係 大開眼界，即係冇諗過可以用咁 modern 嘅方式去展現呢個茶，同埋即係。原來啲嘢係裝佢裝咗啲水嘅，跟住可以啲嘢喺浮浮下啊嘛。 佢其實只係仿古，但係用一個好新穎嘅方式去呈現咯。 這個誇張， 這個就真係完全係現代啦。咁佢就係台灣一間非常之出名嘅一間出茶具嘅一個店鋪啦。咁佢就用咗一個 bartender 嘅形式。 然之後依個好靚仔嘅哥哥， 哇！依、這個直情拍戲咁樣，依、這個 係 碌咁似你咁解，又扎出頭髮咁樣。喂，但依個係係個大廈嘅頂樓，因為我見到個出邊個 view 都好靚。 其實唔係嘅，你見到佢其實係一間斗室嚟嘅。 喺邊度？台北嘅邊度啊？ 依、這個係喺台北，其實都係永康街。 都係永康街嘅。 咁你見到後邊嗰個其實唔係户外嚟嘅，佢係一個 projection， 一個、 打出嚟一啲嘅影像嚟。 佢會不斷咁轉變，隨住唔同嘅茶款咧，佢就 spot 唔同嘅嘢落去， 真唔使啊！ 跟住佢就再加埋，見到佢手上邊嗰啲煙啊， 係咯， 佢嗰啲 lighting 咧，啱啱 spot 落去個煙嗰度，哇，靚到真 係！喂，你淨係我以為啲酒吧 bartender 咧，佢哋通常整雞尾酒、整 cocktail 咪要拉啊，跟住好多花款又轉啊，跟住嗰啲， 佢就係做緊呢樣嘢，但係泡緊茶嘅。 嗯， 你見到佢後邊有啲陶壺啊，亦都有啲好靚嘅茶具啊，跟住前邊仲有一啲小食俾人飲得茶多可以 有花生嘅小吃咁樣嘅， 係啦係啦。 你有冇諗過睇完之後有冇得有衝動想去學咧？咁樣 睇完之後我就好想做一個 bartender。 哇！依、這個真係全新，我對於即係試茶有個新嘅體驗啊，大開眼界啊！ 咁所以其實我哋去下一張啦。咁其實都係講咁多都係想話俾大家知啊，你去台灣唔需要話去好多地方，唔需要真係攀山涉水嘅。你去到一條永康街，其實已經可以睇到好多好簡單。好傳統或者係好新穎、好現代嘅一啲嘅茶館，咁台灣離我哋咁近啦，咁你去台北又可以上山去茶園，又可以去搭高鐵幾個站落台中一啲好劇場感覺嘅地方度飲茶，其實都真係一啲好方便，但係都係好好嘅享受嚟嘅。翻翻去最根本就係、是。其實你都可以選擇一啲好簡單，好似張圖咁樣，一塊咁樣嘅麻布，然之後一啲好拼啊，好素色嘅茶具，咁其實佢就將個焦點放翻喺茶嗰度咯。所以台灣嘅茶文化真係百花齊放都好緊要，雅俗共賞咯。 包容性比較大，即係佢去到可能好古朴，好嚴謹，亦都可能去到真係將融合一啲比較現代化，可以 bartender 形式嘅都做到哇。哦、所以我真的挺欣賞台灣的。 是啊，所以台灣真的飲茶是一個好的地方來的。我們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的話，那可以之後再在Facebook 啊再跟我們 交流 一下。 或者以後如果你有些 或者上我茶館交流。 對，交流一下，或者等些人都知道一下台灣，原來發覺永康街不是只是吃牛肉麵的，原來可以有這麼地方。我們下一張相看看先。 跟住我們就要搭飛機了。那呢、 okay、 見到這條街是不是哇為什麼全部都是茶嚟嘅咧，全部都系茶，唔紧要，我哋再去下一张睇下。 再下一张相， 系啦，咁就见到个靓仔 咯。我哋终于见到你啦，呢个比较原始啲啦，就冇啲 bartender feel 嘅呢个。 系啦，呢个咧就系一个傳統嘅 bartender， 哦、okay ， 呢個都係小弟嚟嘅，咁、我就搭飛機去咗呢個武夷山。咁其實我俾你見到就係一個好傳統嘅，佢哋武夷山一個功夫茶嘅一個茶席啦。咁其實佢哋亦都好重視飲茶嘅呢個氛圍嘅。咁其實佢哋都係雅俗共賞嘅。咁但係我哋先俾大家睇一啲俗啲嘅嘢，我哋去下一張。 我哋都好中意睇俗嘅嘢嘅，我哋俗人嚟噶嘛，我哋好。 大家見到嗱，又紅啊，又黃咁樣，其實就唔好俾佢個賣相影響咗啦。其實依、這個女仔佢係好用心咁去泡依個茶嘅，佢但係。始終我哋內地太茶文化太過百花齊放，佢哋冇一啲好張揚嘅顏色啊，去吸引你咧，佢哋係。 我好少見到茶杯係鮮， 係啊， 黃色嘅， 係啦。但係咧，佢就好即係好恰到好處地，可以去下一張睇下。佢杯裏邊咧，其實都係純白嘅白瓷嚟嘅。咁、其實你都係可以睇翻個茶嘅湯色。咁只不過佢就出邊個賣相俾你睇到，哇，花呢綠咁樣。 係啦，係啦。 咁其實 都好靚喎，佢個杯。 係啊，其實佢所有嘢都做到好精緻嘅。咁佢亦都吸引到一啲好中意。金銀啊，穿金戴銀嘅土豪啦，哇！見到镶咗金邊喺個背邊嗰度。 起碼嗰位嘅姑娘唔需要著小鳳仙衫先啦。係 啦， 終於變嘅咧，即係終於。 佢亦都好用心咁去泡依個茶俾我飲，嗰杯茶我飲完之後亦都係好感動嘅。咁因為我一開始已經俾佢個賣相呃咗，哇！咁樣花呢碌睇到都唔開胃啦。咁但係飲咗杯茶，原來。 都真係覺得好有心嘅。我哋再去下一張，係啦。呢、這個你見到好似我哋頭先喺台灣嗰個評茶嘅方式咧， 係啦，見啲匙羹 啊，係啦，睇落去十分之專業。我哋再去下一張睇下。 好，十分之專業，你嘅手勢啊，十分之專業。哇，點啊？拍戲啊？呢個戲棚嚟嘅係咪啊？ 佢哋 咩橫店嚟呢度？ 呢一個係一個都係一間茶館，佢係一個茶嘅博物館嚟嘅。 太誇張，太浮誇。 頭先我話十分之專業，其實佢哋係一班好專業嘅演員嚟嘅。佢哋咧，其實依班人咧，佢哋就喺度表演一個鬥茶嘅儀式。咁其實就係每一個人咧，佢都會泡幾款茶。咁嗰幾款茶就包括咗武夷山嘅四個最出名嘅四大名蟲啦，大紅袍、鐵羅漢、水金龜同埋依個白雞觀嘅。咁佢哋就我哋啲客人就可以圍住依個咁樣嘅。大的茶盘来到兜圈，那就喝每一位不应该说演员，应该说茶师， 就他们 本身都是 泡茶的，是不 是？他们有专业训练的，的确 即他们是演员，也都是有识得泡茶。哇，我看到一个其中好像黄宗泽那样的，大哥，他们小鲜肉来的。 其实为什么说他们是演员呢？因为其实他们很有趣的，他们下午就在一个茶的博物馆里面做这个斗茶的示范，就给客人去喝他们不同人泡的茶。夜晚呢，他们就真的是专业的演员，就去一个剧场那里做一个推广武夷山的茶的一个音乐剧，就是原班人马这样去那个地方那泡茶给大家喝的。 也 都是一个即你可以说是当地的特色咯。但是他们茶文化实在太过即係太過盛況啦，咁所以 會唔會又浮誇得嚟冇咗種茶嗰種嘅真正嘅味道？因為流於喺啲好外在，你見到個茶壺都誇張啦。 咁所以我哋可以去下一張睇下啦，又 即係都有少少。 下一張你哋見到咧，頭先見到嗰啲係好多俾遊客睇嘅嘢，但係依一間咧，依張相其實係好即係好無意中咁樣影嘅。其實係一間餐廳嘅門口，但係大家可以留心上正中間咧。看到一張很精緻的茶台，我想說的就是他們其實每間餐廳或者甚至乎一間小的店鋪，它裡面都會有一張這樣的茶台來到奉茶給客人喝的。其實茶對於他們來說可以是很浮誇的東西，很表演的東西，但是也都是可以去回十分之簡約，他們茶已經是他們生活上的一部分，所以其實可以很簡單，也都可以很浮誇。雅俗共賞是武夷山這個地方一個茶文化盛況的一個象徵來的。 就看看你自己個人想去哪一種，如果你去大想去開眼界都無妨，因為真的 那就看表演 咯。看表演其實我想遊客都很喜歡通常是國內的，看表演看表演再看表演的嘛，如果不是哪有錢賺 看表演得來呢，其實他也都會講很多他們的茶的文化歷史樣的，其實都挺有得益的。 如果要去剛才那間即這麼浮誇的地方，是 local tour 安排 的 還是 怎樣？你們去到這個武夷山的即係你哋去到嗰邊 join 佢哋嘅 local tour， 其實因為武夷山成個市鎮都是茶的一個茶係作為佢哋經濟命脈。你哋去我哋上一集睇到嘅嗰啲山區啦，見到全部都是茶園嚟噶嘛，所以你去到當地 join 佢哋嗰啲旅行團，你就可以一次過睇到曬一啲好天然嘅茶山啦，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好好浮誇嘅茶嘅表演啦，亦都可以帶你去一啲茶館嗰度好認真咁去品一個茶嘅。 哦，所以如果我哋要去武夷山，其實如果要 join 呢啲當地嘅旅行團，都幾方便嘅，唔會話即係太難去揾嘅。 好方便噶，你去到當地，甚至乎機場亦都有好多嘅旅遊資訊中心會提供好多嘅選擇俾你嘅。 所以茶呢個產業即係帶動到呢個地方好緊要。 咁你講到產業帶動一個地方嘅經濟，我就又想搭飛機去下一個地方。亦都係見到係咪即刻成個氣氛唔同曬咧？ 又唔同咗啦！ 連泡茶嘅工具都 係啊！我見你用一個蹲喺度去泡茶方法，好國內嘅蹲喺住。O K， 入鄉隨俗。 O K， 明白明白。 咁其實見到咧依一個就係雲南西雙版納一個苗族嘅一個山區一個村寨裏邊，咁我就去咗一個茶農嘅屋企。我哋翻返上一張先。 係啦，咁就見到其實我用緊一個佢哋平時喺度煲水煮飯啊，或者係泡茶都是用这个很大的铁壶的了。跟着呢他们其实都没有说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茶杯茶具去到服侍客人的。因为去到的都是买茶为主的。所以他们就准备了一些纸兜就好像吃公仔面喝汤这样。 同我说你之前在台湾或者比较富庶的地方去品茶的地方，这个就真的很原始地一个烂地。跟着我看你好像即整个泡碗杯面在那里。 就是泡面这样泡。直接在地下執一些茶葉，跟住佢就叫我：你想去執幾多就執幾多，跟住俾個壺我自己沖咁樣。哇！真係係 好有原始風味喎。係 啦， 我 哋 下 一 張相， 下一張就見到佢個出邊望出去嘅風景咧。哇！真係無論你揸住咩公仔麵兜啊，或者揸住是但一個飯碗啊，乜都好啊，望住依個風景飲茶都係咁好飲噶啦。我哋再下一張。咁呢個就係佢哋嘅西雙版納嘅高山嘅村寨啦。咁亦都去下一張亦都睇到佢哋其實好下一張就見到佢哋只係佢哋民居呢其實全部都是很簡單，不是說很多服侍客人的地方。你看到每個空間都是他們在做著茶的地方。這個就看到我們上一集那個搖青用的一個很大的鍋。 是啊，我看到那些少數民族，如果他們要炸齊，就他們用兩個竹扮了在那裡，然後就好像用這個的平衡的功夫就走上去， 冒著生命危險這樣去泡去摘這個茶給大家去喝的。這些就是他們平時生活的地方， 就是他們生財的工具 的。下一張呢就看到婆婆很專心地在揀緊茶葉。其實他們每一日都是很專注地做同一件事。這個有一點像日本人，就是他們一生人不會說太多姿多彩的，他們是做這件事分工，是做這件事就這件事的了。也都看到下一張呢就見到他們泡這個茶給我喝呢，他很簡單的，這個已經是比較是叫做有一張茶台，好市正， 要不就在地下 有個茶杯，是啦，跟住但係佢哋都係十分之簡約咁樣去最緊要係俾你飲到個茶嗰個真嘅味道，佢唔會話好多好紫砂壺啊，或者係好精緻啊，好多簽名嘅茶具，佢哋好淳朴嘅，係俾你飲到個茶。咁就已經足夠噶啦。再下張咧，我哋就見到佢哋泡茶咧，就用你頭先飲茶嗰個咁嘅蓋碗 咁樣， 係啦。佢因為依種白瓷好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好誠實咁樣個茶係好同埋唔好，佢都會話到俾你聽，就唔會話紫砂壺會加強咗佢個味道啊，或者係會吸咗上一隻茶嘅味，佢就唔會嘅。咁所以其實他们都是用一些很简单，也都不会说做很多花巧的事令到你哇个茶在这里喝就好喝，回去我就泡不回，不会的。 这个味道就算我拿回去自己家都能够保留那种原汁原味的嘛。 因为他都是用一些很简单纸兜啊白瓷啊这样来到泡茶给我喝的。再下一张呢就见到他们反而是最认真的地方，就是会在回个茶叶那里咯。他们即係呢個係佢哋俾我一本筆記簿吧，想我記錄低我飲每一隻茶個滋味啊係點樣，同埋你影翻張相，用呢個咁嘅九宮格嚟到比較，呢啲茶葉大條啲，跟住下一款茶可能有個形狀唔同喎，又短啲咁樣咯喎，咁樣即係喺呢個旅程上邊，我真係會學到好多嘅嘢，令到我吸收咗好多真係關於茶葉嘅知識咯。咁再下一張，再睇到就係呢個亦都係佢哋頭先嗰個好大嗰個燒水嘅水煲，就係咁樣噶啦。 你用柴燒咁樣。 係啦，咁十分之簡樸嘅一個地方啦。下一張就見到佢哋即係生活嘅地方，係咪覺得好原始、好簡陋？ 咁呢啲地方可能係幾百年前都 大概都是 幾百年前， 幾千年前可能都是這樣的。 這條就是鼎鼎大名的茶馬古道。 哦，那真是數千年或者過萬年的。 那有沒有過萬年的？幾千年。 千年，哦，就是茶馬古道。 孔明那個年代開始。哇。那其實唐朝的時候，它就，這裡其實是一個很貿易很頻繁的地方來的，那他那些挑夫就騎著馬驢仔啊，這樣沿著這條路一路走走走，經過雲南一路去到西域那邊，那就將茶葉帶去西邊的地方， 這就出名的茶馬古道了。 沿路全部都是一些村寨，在孔明那個三國時代已經是開始種茶的了，所以他們真的可能數百年甚至乎一千年都不會有十分之大的轉變的，但是外面的城市就轉變得很快了。我們要看下一張，下一张就见翻头先个公仔面兜啦，咁我就 恭喜啊！呢、這个就系、是、 恭贺新 系啦，恭贺新喜啦，好认。 点解我要俾呢个兜你大家睇咧？ 呢、這个又要， 因为呢个兜其实就系新年嘅时候嗰啲茶商送俾佢哋嘅一啲即系小礼物嚟嘅，咁就即系好得意噶。佢哋唔会送啲贺卡啊，唔会写挥春噶。茶农就当然需要俾人试茶啦，咁就送翻啲好简单嘅茶杯俾佢哋咯。咁其实都是很貼心的，他們就拿回一些其實對他們來說這些已經是很漂亮的杯來的了、所以都很感恩他們這麼用心去做這個茶，看到叔叔在後面很用心地去挑著我茶，所以我都想留下一張照片做一個紀念咯。其實上集我們提到說我們看下一張呢，他們其實生活真的很貧苦的，但是你看到他們面上會不會是很憂愁呢？不會的，他們你看到小朋友呢可以這樣一個沙丘仔都玩到 很 開心的了，跟著旁邊的爸爸呢即是一擔著口煙在這裡跟我們一路傾那個茶計，傾他們祖先給他們那些很寶貴的大自然的資產，其實他們是很感恩的，他們都覺得很多謝我們城市的人是帶很多財富給他們，但他們就很知足的，他們覺得祖先的土地是他們最寶貴的資產的了，反而你再去到說他們可以提高茶的價格，但是這個不是他們做的事咯，是城市人的茶商通常就是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幫他們買了茶的原料，跟住出返去市區可能是升了成數十倍都得的。咁我哋睇到下一張呢，佢哋即係其實我去完雲南我就覺得好想好好咁樣去回饋返呢個地方，因為佢哋啲笑容係好天真爛漫，亦都係好務實咁樣去做緊自己每一日做嘅嘢嘅。咁我好希望係可以帶返到一啲回饋俾佢哋啦，希望城市嘅人飲茶之餘真係可以感恩，同埋係即係如果真係手頭上鬆動嘅話，可以捐啲錢俾雲南山區佢哋讀書識字啦，同埋可以知道多啲外面嘅環境，就唔會話俾啲茶商好壓榨咁樣咯。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香港社會出現緊嘅情況都同嗰度好相似，就係一啲貧苦啊弱勢咧，其實經常都俾人去到壓榨。可能即係你唔覺意咁樣攞咗少少嘢，就話你偷嘢噶啦。咁即係去到當地，可能你俾個茶，個茶商佢就話：哇，你呢個茶唔得噶喎，呢個係賣唔到錢噶喎。最多我好平嘅價錢幫你要曬去，等你唔好蝕本啦。但其實嗰個茶可能係一個好貴好貴嘅古樹茶嚟嘅。咁即係呢啲情況其實我都見到好多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關注當地農民嘅生計啦。咁亦都即係可以做翻多啲嘢，俾大家了解多啲佢哋嘅生活到底係幾咁簡朴之餘，亦都而家暫時都仲係開心嘅，咁亦都係咯，可以推介大家去到雲南嘅時候，咁就 可以去西雙版納就會比較方便嘅。其實 而家要去都幾方便嘅，係咪啊？搭飛機之後跟住再 搭飛機，甚至乎係搭火車去到昆明啦。昆明就係雲南省嘅省會啦。咁昆明其實你去到機場或者係火車站都會有好多當地嘅包車嘅團嘅。咁你雲南好大噶嘛？咁你如果想睇到比較多啲古老嘅茶園，可以選擇去南邊嘅西雙版納。咁嗰度就會有傳統嘅古綠大茶山，就真係孔明嗰個年代已經開始種茶到而家噶啦，亦都個樣係暫時都仲係好多好高大嘅樹咁樣嘅，咁都好大開眼界噶。只要大家去參加啲 local tour， 咁其實都可以有包車可以送到你哋去唔同嘅山頭嗰度去體驗嘅。 因為可能好多近年都幾多香港人會假期都會飛翻國內咧消費啦，咁但係實可能你去都係啲好大城市啊，北京啊、上海啊、蘇州啊、杭州啊，或者一啲去西藏啊、蒙古，咁但係呢啲地方啦，相對嚟講真係比較少一啲香港人或者會好刻意去。但係呢幾年咧，成日聽到話雲南捐錢嘅小朋友啊去賑災，即係反而聽得多。 或者其實我都想講頭先講話捐錢其實都有好多嘅途徑㗎。咁我去雲南呢一次其實就係參加咗喺香港一間普洱茶嘅專門店，咁佢就叫雲茶景，雲就雲南個雲啦，茶就茶葉個茶，景境界個景。佢當時就搞咗個好小規模嘅一個旅行團，咁就帶咗我去包車環遊曬成個西雙版納嘅茶山。咁但係我最欣賞佢哋係咩咧？就係老闆本身亦都係有一個慈善團體叫暖心族。佢其實就係做好多嘅一啲回饋翻茶山嘅一啲嘅工作，例如係幫佢哋募集一啲書本啦，然之後就送去當地山區嘅學校，俾佢哋可以有書睇，知道多啲外面個世界係點，同埋亦都會有一樣好緊要、好緊要就係水。佢哋係會幫佢哋即係都籌備緊係幫佢哋做一啲淨水機啊嗰啲，因為你見到佢哋其實山區住喺山上邊嗰啲，佢水源都還叫做好，即係好好啦。咁但係有啲如果海拔低少少嘅地方又或者近城市一啲嘅地方，其實佢哋啲水源污染好緊要，可能連乾淨嘅水都冇得飲嘅。咁所以就會幫佢哋裝一啲淨水機啦。咁呢個係等佢哋起碼生活上都可以有翻一個基本嘅人權咯，同埋暖心族亦都好好咁樣，冬天係會捐一啲棉被俾佢哋嘅。咁你見到佢嗰啲屋都見到，得個頂，然之後幾條柱咁就係噶啦。冬天山上邊，你諗下海拔高到去2000公尺，你可想而知幾凍。所以棉被對佢哋嚟講係真係好緊要，咁所以亦都好感恩認識到呢個好有心嘅慈善家，去有呢個暖心族呢個慈善機構，咁就將好多喺香港買茶嘅收益或者係我哋其他善長嘅募捐，咁就回饋翻去雲南呢一啲山區嘅地方咯。咁我都好十分之推介一個可以去雲茶景，希望他們可以快點做一些茶的旅行團，帶我們去雲南走不同的山頭。 是啊，因為其實都很多的旅行，我想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可能香港市民或者去會接觸的，但是背後意義原來是這麼大的。 或者去到當地你又怕，哇，不知道包車會不會很危險啊，那就如果有香港人帶你直接過去的話，那就真的會安心很多的。是的。咁去到最後咧，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嘅台灣啦，台灣唔同嘅飲茶嘅地方啦，唔同飲茶嘅方式，唔同飲茶嘅氛圍。咁其實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張睇下， 最後一張相， 我哋去係啦，呢個就雲南嘅山區啦。咁我哋再去下一張， 香港啦， 係啦，翻香港其實就好似阿 Joyce 頭先見到，哇！大澳原來咁近嘅地方都已經可以，好似去咗一個嶺南嘅水鄉嗰度，睇住依個小橋，睇住依個一個好狹窄嘅一個河道咁樣嚟到飲茶，其實係真係好 relax 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好 即係好好忙碌啊，真係連搭巴士過去都冇時間嘅。咁、其實我係都可以去天后揾我飲茶啦。咁其實我個茶館咧，我就因為我自己就受咗好多頭先，哇！又調酒啦，跟住又功夫茶啦，又表演啦。其實我係見到好見識咗好多，但係到最後反而我就反璞歸真。我好希望係翻翻去茶嗰度咯，因為我哋拎起咗好多嘅嘢，我哋其實榨取緊一啲雲南山區嘅農民嘅勞力啦。我哋亦都係摘咗大自然嘅一個好天然嘅一個精華，咁亦都係拎起咗好多好名家嘅茶具，所以其實係時候我哋要放低一啲嘢，我哋嘗試去放低我哋個心，將我哋個心翻翻去一個好純正嘅茶嗰度飲落去，先唔好打卡，先唔好影相，飲落去你覺得俾你嘅感覺係舒服，定還是係苦澀，定係飲完口好乾咧？咁其實好多人擔心飲茶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啦，而家，但係其實我哋靜心去品呢個茶，好多嘢我哋身體係會話俾我哋知嘅。你飲呢個茶，如果飲到口乾啊或者頭痛嘅話，可能係農藥超標嘅啦，咁就盡量唔好飲啦。又或者係有時我哋香港人體質偏寒啦，偏寒涼啦，咁可能好多時啲人話綠茶係好養生嘅，好美顏嘅，但係可能身體太寒嘅人咧係飲唔到綠茶嘅喎，所以其實好多嘅茶知識係我哋平時會忽略咗嘅。咁有啲咩方法咧？就係揾身邊一啲比較簡單啲、尊重茶嘅一啲茶館嚟到去學習咯。咁我都好樂意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所以有機會可以嚟綠錦嘅綠錦生活館嗰度揾我飲茶啦，亦都可以傾下我去茶山旅行啊，或者係推介下去其他地方有啲咩好有風格嘅茶館可以介紹俾大家去咯。咁就希望可以同大家繼續去分享啦。 其實即係我諗，連續上下兩集咧都講咗，令我大開咗眼界，了解多咗依個嘅茶。因為平時即係我哋接觸嘅茶，可能真係一個好煩囂、好嘈雜地方，個心靈都 茶樓啊，好嘈啊， 個心都係好煩，都好多雜念啊。可能又睇住個電話啊，跟住啊依排個股市咁聲，你根本就算你坐喺茶裏邊，你都要睇住個股市，即係個人咧永遠都係一種咧係一個好 或者 Facebook 係啦 ，Facebook 啊，跟住有好多。很多的 WhatsApp 啊，好多嘅留言要處理，好多公務私務，或者就影響咗你品茶個感覺。有時候我諗，我哋睇完依兩集咧，我哋了解咗茶裏邊嘅初心個背後嘅意義，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同事， 唔同嘅情意，係 啊個情意出嚟，其實都好想。其實我諗都有一個最終目的，就係話即係茶都係一種洗滌心靈嘅嘢。嗰種其實茶同人類都係共用 嘅，真係攞嚟飲落肚噶嘛。同埋飲完之後，你係真係可以。好的茶是可以給到你一種愉悅的感覺的。有一位老師跟我說，喝茶只是喝茶，因為喝茶你是很專注要在茶裡面去感受，但是喝茶也都不只是喝茶，因為它可以昇華到很多心靈的富足或者是安靜會給你的。 好，今集時間就啱啱多少少，不過真係好多謝大雄能夠即係喺百忙中抽時間， 多謝阿 Joyce 俾我 encore， 同埋俾我哋能夠，我諗俾我哋有個比較闊同埋深啲去認識茶同埋旅遊。我覺得呢兩者係完全係可以相輔相成，因為平時我對最茶認識真係比較即係膚淺嘅。咁但係個茶裏邊嗰個意義嘅學習，同埋嗰個令到我哋嘅生命力嘅昇華裏邊咧，原來係有長闊高。咁我覺得呢樣嘢希望能夠即係俾多一個視野俾大家去了解呢個茶同旅行之中嘅 crossover 啦。好，今日時間啊真係夠曬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啦。OK， 多謝大雄， 拜 拜。 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去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今日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00至8:00的孖宝游世界。